这里是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我们这段时间呢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爵士年代，这爵士年代风华绝伦了差不多有20年，而在这20年当中，不只是爵士乐本身的发展，还有文学作品以及古典音乐在发展当中呢，都深深受到了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爵士年代。我在前面有跟大家聊过爵士乐的整个的发展，它其实呢，最早是源自美国南北战争，那时候有很多的黑人音乐，然后呢，在这个大概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之后这一段时间当中的，慢慢的进到了欧洲之后，然后呢就对欧洲的古典音乐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在美国的这一个文学作品当中，也透过爵士年代的这一个时代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有精彩的文学作品，譬如大亨小传问世。所以呢，我们会从这个爵士年代前前后的影响当中发现，它好像就变成是一个趋势，一个风潮席卷之处，不管是艺术、文学、古典音乐都深深的受到了影响。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聆听跟爵士音乐有关的古典音乐。首先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士兵的故事。这个是史特拉文斯基他的一首算是舞剧音乐。那么这个士兵的故事呢，里面就用了非常强烈的一个跟爵士音乐有关的节奏来铺陈。士兵的故事呢，描述的就是一个大兵，他手上有一个小提琴，结果呢，这个魔鬼呢非常想要他手上那把小提琴，于是就跟他想要去做一个交易，给他千万财富，但是想要买手中那个手提琴。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兵呢想到说，哇，用这么多钱买这一个小提琴，那么显然是非常划算的，于是就答应了这一个来自魔鬼的要求。结果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就天翻地覆啊。那在这个士兵的故事当中呢，斯拉文斯基非常擅长运用音乐不同的这个音色，不同的乐器还有不同的节奏来铺陈这一个故事的曲折变化。我们现在就先来听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刚才聆听的是来自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这个舞剧呢是根据俄罗斯的一个民间故事把它改编成为芭蕾舞剧的，描述的就是士兵和魔鬼之间的一个斗争。那么士兵呢，他有一个高尚的灵魂，是用小提琴来代表，而魔鬼呢就竭尽所能的想要骗取那一个小提琴。当士兵失去了小提琴的时候呢，他的人生从此以后就非常的颠倒，而他一直渴望的就是重新回到原先美好的灵魂当中，因此他必须要跟魔鬼斗争，想办法把那一个小提琴给拿回来。斯特拉文斯基呢，他在这段时间呢，音乐走向了比较简朴的一个方式。我们曾经呢有听过他在像火鸟这些芭蕾舞剧当中呢他的乐器是非常复杂，然后呢也音色也非常的奇巧。在他的春之祭典当中呢，甚至他的那整个的乐器的使用跟节奏感的使用，是让底下的听众呢是非常的两极化，有简直是赞赏到不得已的，也有激怒到不得已的。那么可是呢，斯特拉文斯基他就在1918年早这段时间呢，他的音乐开始转换，他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思考点，就是怎么样用最简单的乐器尝试去把音乐陈述到让人觉得淋漓尽致，这是他另外一个思考点。很多人都讲呢，斯特拉文斯基这个音乐家相当于毕卡索，因为呢他真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尝试在音乐当中去做一个转型的思考，想要让自己在一个新颖的创意当中重新去思考音乐到底是什么。所以士兵的故事呢，他突然之间就转向了用非常简单的乐器来描述一个其实是有着一种心灵斗争的故事。那么士兵的故事这一首曲子当中呢，其中还有一段其实也相当特别的，是他把这个段落就取名叫做拉格泰姆舞曲。那么其实呢，这个拉格泰姆舞曲讲的就是梵音拍子，他用上了美国爵士乐的一种那个梵音的一种节奏形式。我们在听他的这个春之祭的时候，已经知道了斯特拉文斯基对于节奏是非常的有兴趣啊。而且20世纪其实也有很多音乐家其实都开始走向了对于节奏的一个思考。那么当然这其实都是跟民间的舞曲、民间的音乐，还有像譬如说黑人这个灵歌，还有爵士乐等等这些的素材当中带给他们的一个冲击是有关的。那么当然20世纪开始世界各地的交流，国际文化的交流，也造成很多人会尝试从其他地域文化当中的文化素材当中寻找他们的灵感。就这样子，爵士乐的音乐就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了古典音乐的领域当中了。好，我们先再来听士兵的故事这一首曲子，而再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美好时代的一个经典代表音乐家德布西，他又怎么在音乐当中尝试放进爵士乐的这个素材呢？好，我们先继续把士兵的故事听完。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爵士乐呢是源自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黑人音乐，在两世纪之交的时候逐渐成型，然后在一次大战之后普遍化。然后呢，我们会从一次大战之后的音乐看到整个爵士乐对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大量的一个深度的影响。那我们回溯到了在爵士乐进到欧洲的时候呢，早在1900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德布西所处的美好年代，那个时候已经发现爵士乐的原始乐种已经被引到欧洲了，只是呢知道的人相当的少。我们从德布西他所创作的儿童的角落组曲当中发现了爵士乐对于德布西的影响。我们主要是从他的音乐当中发现了有一首曲子叫做《黑娃娃的蛋糕曲》。蛋糕舞是很早以前曾经用在轻歌剧的音乐当中。那蛋糕舞呢，基本上来讲就是美国黑人在工作闲暇的时候的舞蹈。那么这个舞蹈呢，有时候他们是彼此较劲，看谁跳得比较好，腿抬得比较高，如果说是竞技比赛赢了，就会有蛋糕当作奖赏，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种舞步称之为蛋糕舞。蛋糕舞到了1890年代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梵音曲，它不只是在农场当中，也不只是仅只是黑人即兴演奏，它甚至进到了这个南方圣路易城市当中酒馆俱乐部的钢琴或乐队演奏当中。所以我们从早期的这个爵士乐，包括齐柏林、布克莱的黑人音乐家当中，我们都发现他们在谱写梵音曲并且加以出版。然后呢，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梵音曲呢就逐步的定调并且 引用进了古典音乐当中。这种反音曲呢，在高音的旋律当中有许多切分音的效果。这个切分音原本的英文名字 ragtime 意味着将正规的节奏扯裂打散，低音规则反复，然后一重一轻的伴奏在这一个音乐当中进行。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反音曲。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德布西他所创作的儿童的角落当中的第六首。这第六首呢，它取名叫做黑娃娃的蛋糕舞，很明显的这就是反音曲。我们先听这个钢琴曲的创作，而后呢，待会我们来听里昂打击乐团怎么用打击乐器的方式再重现这一个黑娃娃的蛋糕曲。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所谓的反音曲式呢，就是指用切分音来把正规的节奏扯裂打散。好，那么低音规则反复，所以呢，音乐就呈现出一重一轻的伴奏效果。刚才我们在听黑娃娃的蛋糕舞曲的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种节奏，一重一轻，同时呢，好，我们会感觉它不规则。好，主要的原因是它用了切分音的。那我们现在呢，来听同样的一首曲子，可是我们来听管弦乐团怎么样尝试把黑娃娃的蛋糕舞曲的这一种切分音反音曲式的节奏把它呈现出来。好，我们来听这一段。Thank you. 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我们聆听的是德布西他的儿童天地这个钢琴组曲当中的其中一首曲子，他把它命名为黑娃娃的蛋糕曲。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德布西的儿童天地这个钢琴组曲。这是德布西晚期的作品，差不多是1908年完成，他是为他当时仅只3岁的女儿秀秀所写。那么德布西呢，他跟这个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德布西才会有这样子一个昵称，称她为秀秀。法语的秀秀其实意思就是高丽菜的意思。那么这个作品呢，他并不是打算要创作让小孩子来演奏，他是要描述从儿童的心灵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好，所以他的乐谱上头呢，不仅写了呈现给秀秀，还写了一句法文，意思是说，疼爱的小秀秀，下面的曲子带有爸爸由衷的歉意。那他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好，事实上秀秀诞生的时候，德布西是高兴的不知所措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感受到歉意，是因为他是一个只会创作的人，他除了作曲之外，他为了小秀秀什么都不会做，都是母亲完成的，因此呢，他只好写这首曲子，因此才会表达说，疼爱的小秀秀，下面的曲子带有爸爸由衷的歉意。不过秀秀呢，其实只活到14岁，是在德布西过世之后的第2年，秀秀因白喉去世，所以德布西并不知道事实上秀秀是没有长大成人呢。好，因为德布西比他还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德布西呢，他为什么这么晚才生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呢？是因为这是他的第2任妻子，他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跟着第2任妻子已经先互通款曲，并且已经怀孕了。所以德布西他当时的原配为了这件事情真的是那个非常的绝望，甚至自杀，只是最后自杀未遂。所以德布西在这第二次婚姻其实是非常非常伤害他的原配的。好，因此呢，德布西只好带着他第二任妻子艾玛私奔，两个人到英国去，暂时避开舆论界对于这一桩这个算是私通款曲的婚外情的责难。好，同时也避开莉莉自杀未遂之后媒体对于他的一个评论。所以呢可以想见，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秀秀诞生之后，德布西溺爱他的这个43岁才得到的女儿溺爱的程度。那德布西呢，他后来就等到他的孩子过世之后，其实我们德布西是没有任何后代的，因此他没有就是子孙传世。所以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在这样子一个情境当中他写下来的儿童天地。那么这首曲子呢，当然还是有德布西原本印象主义那一种像绘画一般的音乐，但是呢却流露出他晚年的时候对于亲情的一种深刻的爱。儿童天地呢都附有标题，这是德布西一向以来的习惯，不过他这次附的标题是用英文。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艾玛到了英国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她逃离舆论界了，所以艾玛是喜欢留在英国的，因此德布西的标题才用英文来书写。那么后来呢这个儿童天地呢是由法国的作曲家，也是德布西的好友兼助理卡普莱改编为管弦乐曲，这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一个段落后来所听到的管弦乐曲。那么他的这个儿童天地呢，总共有6首曲子，第一首曲子是帕纳塞斯姆博士，第二首曲子是大象的摇篮曲，那么第3是洋娃娃的小夜曲，第4是雪花飞舞，第5是小牧羊人，第6是黑娃娃的步态曲。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德布西他这一首钢琴组曲，我们来听大象的摇篮曲跟洋娃娃的小夜曲。 Thank you. 欢迎你回到 FM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介绍爵士乐对古典音乐的影响，而我们呢主要的焦点放在欧洲，尤其是一次大战之前的美好时代，这些音乐家他们怎么从爵士乐当中寻找到音乐的元素，来创发出古典音乐和爵士乐撞击的产生出来的一个美好的音乐。我们刚才前面已经介绍到了史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也介绍到了德布西的他的儿童组曲当中的黑娃娃的蛋糕舞。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听的就是史特拉文斯基他的舞剧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呢，史特拉文斯基他呢完全的受到了爵士乐乐种的影响，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用了切分音、顽固音型或敲击般的钢琴弹奏。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曲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一定发现，这已经是非常 现代的音乐了。那么斯特拉文斯基他在融合了这些爵士乐带给他的冲击之后，他音乐开始也有了非常强烈的一个转型。婚礼呢，是斯特拉文斯基所创作的芭蕾舞剧，也是算是现代芭蕾的开创早期代表作，是1923年仍旧是由戴季列夫俄国芭蕾舞团首演。所以呢，这个可以想见这个首演的时候对大家的冲击。不过呢，这婚礼的芭蕾舞剧呢，因为是在春之祭之后了，所以大家也已经习惯了斯特拉文斯基本来就是在音乐上头会一直不停的推翻之前，然后传承了之前的元素之后再往前走向另外一个创新的里程碑。这首这个曲芭蕾舞剧它的是用抽象的方式来再现俄国传统的婚俗与礼仪，所以呢，整个芭蕾舞剧当中包括有第一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听的祝福新娘，第二场是祝福新郎，第三场是新娘离家，第四场是婚礼庆典。所以呢，这个歌者当中主要的人物有新郎、新娘、媒人们、新娘母亲、新娘父亲、新郎的父亲、新郎的母亲、新娘的伴娘，还有新郎的伴娘。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声的和声，因为它是一个芭蕾舞加上戏剧在舞台上头的一个呈现。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来听的呢就是第四场婚礼庆典。我想呢，听众朋友可能心中就要预期了，这一定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一个音乐。可是请大家仔细来在听的时候注意一下斯特拉文斯基怎么尝试融合各种声音的元素来再现俄国的婚礼。 Thank you. 欢迎你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哇，刚才我们听斯特拉文斯基他的芭蕾舞剧《婚礼》，他加上了这个爵士乐当中的一个节奏的元素，一种梵音拍的拍子节奏，然后呢又用了无调调性音乐，同时用人声唱腔结合乐曲，这个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新潮的。可以想见当时斯拉文斯基在音乐界当中就是一个算是领军走在前面，非常敢去尝试创新的一个人物。当然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他的春之祭典在首演的时候，哇，那个这个听众们闹成一团呢，有咒骂的，然后呢也有这个哇鼓掌叫好的，好，可以想见当时这么的纷乱背后的原因。不过呢爵士乐进到了古典音乐的殿堂之后，并不是表示说音乐就一定是这么的新潮，好，其实也是有仍旧是走着一种古典音乐严谨的路线，只是把爵士乐当中的节拍还有这一个切分音放在音乐当中而已那我们现在要来听的呢，就是法国六人组当中的奥乃格他的单簧管与钢琴的小奏鸣曲。这首曲子呢，就是用了爵士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可是基本上比较走着古典音乐的曲式。 才我们所听的是来自奥乃格他的钢琴与单簧管，这二重奏当中就用了相当多爵士音乐的节拍元素。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呢，我们来听德布西儿童角落当中黑娃娃的蛋糕曲，我们前面有听过了，不过我们现在要来听的是大提琴的版本。欢迎你回到 FM 97.5 IC 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刚才前面一段呢，最后面我们听的是德布西儿童的角落黑娃娃的蛋糕舞曲的大提琴版本，因为有这么多的版本就可以知道这首曲子算是经典，可以说是一谈到了爵士乐进到了古典音乐的领域呢一定要谈的曲子。不过德布西呢和拉威尔算是巴黎美好时代当中音乐界的两大战将，那么拉威尔当然不遑多让，他也有音乐当中融合进爵士乐的一个元素。我们现在要来听的是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他呢就把这一个第三乐章的节奏命名为 Blue。 好，刚才我们听的是拉威尔他的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他命名为 Blue， 就是蓝调的意思。那么当中呢就有相当多比较是跟爵士音乐有关的元素，譬如说是切分音、不规则的强音、不同寻常的音效、特殊奏法、敲击效果，还有击乐器的这种音效的使用，还有不寻常的音程和和声，这其实总括起来就是这一段时间爵士音乐对于古典音乐的影响。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汇大成当中呢，当然我们一定要介绍的一个音乐家就是米遥，他也是法国六人组当中的重量级的音乐家，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将全新来介绍米遥他跟爵士乐还有跟南美音乐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个米遥的 这个跟爵士乐和南美音乐相关的音乐主题当中，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朗朗上口的，就是屋顶上头的公牛以及世界创造。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进行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了这么多，其实涵跨了20世纪相当重要的音乐家，他们纷纷都受到了黑人音乐的影响。那么这对后来的音乐界造成什么影响呢？当然影响会是非常深远的，所有现代音乐的雏形都在这一个时期当中已经看到它的先声了。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最后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斯特拉文斯基他受到南美音乐的影响所创作出来的一首舞曲《探戈》。用这首曲子呢，一方面在今天的结束的时候来作为这首曲子来压阵，另外一方面也是引出我们下一个礼拜的主题。因为下个礼拜除了谈爵士音乐对古典音乐的影响之外，也将谈到南美的音乐对古典音乐的影响，而斯特拉文斯基他的这一首《探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作品。好，所以这是我们待会儿要来听的。那么现在呢，还有小小的一段时间，我们就来带大家听德布西送给他亲爱的女儿的创作《儿童的角落》，我们来听他其中的一段《小小牧羊人》。回到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节目最后面我们就来听斯特拉文斯基他把南美的音乐的元素放进他的创作当中所创作出来的舞曲探戈。我们要来听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管弦乐版本，另外一个是钢琴版本。 好，听完了这史特文斯基非常经典的曲子探戈，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节目最后面呢，带给大家的曲子仍旧是德布西《儿童的角落》其中的一首非常柔美的曲子《粉雪飞舞》。德布西用这首曲子满满的爱把音乐送给了他的女儿，我们就在这首曲子当中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个礼拜继续精彩的内容来谈一下法国的音乐家米摇，他在音乐当中融合进的爵士以及南美的元素，这也是法国的这一段精彩的文化融合的时期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曲目，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在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来聆听并且聊这个主题，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会。 in the glow of the evening sun. Peace when the day is done. If I go there real late, let my mind meditate on everything to be done. If I search deep inside, let my conscience be my guide, then the answers are sure to come. Don't have to worry none. Peace is for everyone.